哋系选民力量。记得去年嘅九月，选民力量成立嘅时候，只系一个好细小嘅组织，凭住我哋一啲执着、一颗热诚，希望可以令到啲伪民主派票债票偿。我哋冇谂过今日4月3日会有一个更大嘅启动晚会。在这里要多谢其他三个组织和多谢大家。我们经常说人民力量遍地开花，要遍地开花的话一定要靠我们自己。我们不是去花钱去看花，我们不是去特首办那里行花园，我们不是观众，我们不是旁观者，我们每一个都是参与者，每一个人都是一朵花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粒种子，这粒种子是要发芽、生根、成长、开花、结果。今天我们准备了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世界上唯一的花》，在大家的长板上面有的。世界上唯一的花的意思是每一朵花都是独特的，每一朵花都是不能够缺少的。就正如我们每一个选民、每一个人民都是重要的，都是不能够缺少的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。我们每个人手上一票都有力量的，只要我们肯走出来，可以感动到更多的人，咁人民力量就真係可以遍地開花㗎喇。多謝大家。 你心中世界上最唯一的花，我们全部都是唯一。 有谁敢色彩变化？ 冇大家反應冇咁大嘅，啲醫生一開口咧話勁好多。